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常常猜不到底，我的时候是乱发脾气，我的牢骚连我妈妈都不想听，从来没有嫁入豪门的你，到处幻想了就会中个两三亿，我背个 LV 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死不承认自己只是个老百姓，我就是翻之辈，我想扮 NSA 偶尔也打打瞌睡，翻之辈，我碰到连续假期还会喊万岁，翻之辈，我就是翻之辈，你也是翻之辈，我们一起来做快乐翻之辈。我的男人缘几乎是零，我的腿长也长不过林志玲，我的嗜好是乱发脾气，我的青春永远不敌那 SHE， 这个世界有时候不太公平，没得到进去还要说声恭喜你，主持功力绝对输给陶晶莹，幸好身边还有几个棒棒糖弟弟，我就是翻之辈，可以的话我想要唱歌唱到60岁，翻之辈，你说我太天真，其实我也无所谓，不生气，有时候吃点小亏就是占占便宜，赚钱不需要靠内线交易，我这样说你会不会觉得没说服力，这个世界有时候不太公平，爸爸说拜托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没有下螺丝钉哪来的大机器，更何况快乐其实不需要犹豫，上交期 那是10年前范玮琪调侃自己的泛之辈，轻松诙谐的氛围当中也记录他自己的点点滴滴，比方说歌词当中唱到了未婚状态的一种心情，而如今范玮琪不仅收获了爱情，还已经是一对双胞胎的妈妈了。时间来到2009年，我们即将听到的是在这一年第六期中歌榜首周排在第六位马天宇这首《夜上海》。如今的马天宇把越来越多的工作重心放在影视方面，包括年初上映的电影《英雄本色2018》，马天宇也是主演之一。而在9年前，马天宇是有了2张专辑，正在冉冉上升期的一位歌手。那这首《夜上海》也是他在09年初发表的一首单曲。 下一瞬间，我默默地等。 像我一样迷失，也伤痕总是许多情人，听见许多情语，流失许多体温，故事刚刚开始，有人却要放弃，有人拼命继续，而我要去哪里出口，下一瞬间我还在寻找下一个梦，下一个出口，下一盏灯，它是否点亮我，能让我不再迷失，也伤害总是许多情人，听见许多情歌，流失许多体温，故事刚刚开始，有人却要放弃，有人拼命继续，而我要去哪里，也伤悲总是许多情人，听见许多情歌，流失许多体温，故事刚刚开始，有人却要放弃，有人拼命继续，而我有人却要放弃，有人拼命继续，而我要去哪里，也想问谁是我的情人，谁唱我的情歌，交换我的体温，故事不会结束，有人学会领悟，有人说过残酷，我甩开了脚步， 来吧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如果爱是朵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来吧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我已不 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如果爱是朵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烟雾在消散，花火生命短暂，灯塔永不孤单，因为你是海岸。 我们听到的是2009年第六期中歌榜以第13名的成绩进榜，尚雯琪翻唱梁咏琪的这首《花火》。这首歌是收录在华谊兄弟在2008年底推出的一张概念合集《非诚勿扰》。那个时候的尚雯婕还是华谊旗下的一位歌手，而如今她有了自己的厂牌。璀璨年华，时间来到2010年，成龙、王力宏主演的电影《大兵小将》上映。而在第六期榜单上，新七小福演唱的电影同名主题曲《大兵小将》就以第13名的成绩进榜。这首歌的两位作者如今也有着音乐人和歌手的双重身份，分别是严艺丹以及 Girlsbone 刘佳。 风醉沙场点兵，披荆斩棘，赤胆男儿百战回，大兵英勇小将无畏，为家为国争光辉，兵将不屈忠义同在，无怨也无悔。 血色刀光烽烟火沙，百转不断坚持的心，战将军出征，壮志谈笑迎风醉，沙场点兵披荆斩棘，赤胆男儿百战回，大兵英勇小将无畏，为家为国争光辉，兵将不屈忠义同在，无怨也无悔。 血色刀光烽烟火沙，百转不断坚持的 谁的吻，谁的唇，谁藏起伤痕，还有 说我就要哭了，总之我是一个人默默走回家，又静静关了灯，电话那头你说你是爱我的。 这首《比较爱》来自于梁静茹，也是2011年第六期中歌榜新歌上榜排在第七位的歌曲。这是梁静茹在这一年推出的新歌加精选集《现在开始我爱你》的两首新歌其中一首，也是06年《亲亲》专辑之后和才女陈珊妮的再度合作。我们即将听到的是2012年第六期中歌榜首周进榜第12名《九月奇迹》这首《中国美》。 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你怎能狠心

们像风一样驰骋在赛场，燃烧每一滴汗的激情，勇往直前，不畏艰险，跨越巅峰当作起点。我们从胜利又走向胜利，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只因为每一刻有你在我身边，我们卓尔不凡。从澎湃的大江到无畏惧的地方，一路前行，拼勇敢和坚强。从不曾失去前行的方向，胜利因为有你在身旁，我们摒起肩膀，能跨越所有阻挡。在这生长梦想的城市 Come on， 让感恩的心和生命迸发耀眼光芒。我们像风一样驰骋在赛场，燃烧每一滴汗的激情，勇往直前，无畏艰险，跨越巅峰当作从胜利又走向胜利，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只因为每一刻有你在我身边。哦，像风一样驰骋在赛场，燃烧每一滴汗的激情，勇往直前，不畏艰险，跨越巅峰。从胜利又走向胜利，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只因为每一刻有你在我身边，我们卓尔不凡。 我就要上大名府，老乡宝乡里边问，我就要上大名府，眼中长得红，拳头紧握住，马上动银枪，真叫雷劈鼓，大名大名大名大名府，大名大名出生入死不算数，老爷前来看一眼，还是大人吃的黄鱼白豆腐。老乡老乡你别问，我就要上大名府，老乡老乡你别问，我就要上大名府，肩头跑的马，怀里抱的布，苍满街前粮，有多少肥肚，大名大名大名大名府，大名大名出生入死不算数，老爷前来看一眼，再向贵人喝的黄酒白花醋。老乡老乡一边问，我就要上大名府，老乡老乡一边问，我就要上大名府，老乡老乡一边问，我就要上大名府，老乡老乡一边问，我就要上大名府，我就要上大名府，我就要上大名府。 2013年年底，周华健和张大春合作推出了这样一张概念专辑《江湖》。其实早在2007年的时候，新京剧《水浒》108，周华健担任音乐总监，张大春担任编剧，而这一次二人再度合作，延续了《水浒》那种荡气回肠的侠肝义胆。刚刚这首《我上大名府》在2014年第六期中歌榜上榜首周成绩第16名，在2015年的第六期中歌榜上揭晓的这样一期榜单当中，这首歌浓浓的年味儿和带着回家心切的期盼，在进榜第一周便获得非常好的成绩。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15年第六期榜单首周进榜第11位，就是来自张赫轩《回家过年》。 过年了，可以回家了，可以看见想念的爸妈，光屁股乱跑的大宝贝，现在是不是很听话？隔壁的老王还好吗？听说头发光荣下岗了。这次我带着媳妇儿回家过年，看来减肥是没戏了。爸爸每天的心情还好吗？还抱不抱怨新乡的家呀？本打算买很多的东西回家，可实在是拿不下。回家过年啦，阖家团圆啊，回家过年啦，欢天喜地呀，张灯结彩呀，回家过年啦，岁岁平安吧。爸舍不得穿，又舍不得花，总把好吃的留到我回家，总是怕我冻着，又怕我累着，怕我受委屈不告诉他。我那亲爱的不省心的妈妈，隔夜饭就不要再吃了，家里的老冰箱一定要换，舍不得也要听我的话。回家过年啦，阖家团圆啊，回家过年。 曾想过未来的某个美丽日落，静静的你会想起我，一生变成春风经历花香的诱惑。虽长河冬去的浪漫还是悲歌，谁只因柔情相伴烈火，我相信心中的阳光永不会谢落。 那是2016年第六期中歌榜的黑马歌，首周进榜第17名，取得同期上榜歌的最好成绩。这是韩磊为大热电视剧《少帅》所演唱的主题曲《在此刻》。这首歌的两位作者也都是和韩磊有过很多次的合作，作词是葛根塔纳，作曲是王蓓。好，璀璨年华，我们来到去年。这首歌不仅是17年第六期中歌榜的最好成绩上榜新歌黑马歌，也可以说是在去年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作品。我们就来听这首首周进榜第14位，赵雷《成都》。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